依家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玉品射马已经开卖，月费400元，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咁嗱，即係跟住落嚟咧，你就喺 New York 係咪？ 你講我就 即係畢業之後。 我喺 Boston。 Boston 跟住去咗邊度？ 跟住我就翻嚟香港。 跟住翻嚟香港，咁啊，即係有啲咩發展翻嚟香港之後？ 翻嚟香港其實咁啱，我就同 Rubber Band 合作咯。是啦，因為當時他們也需要人去做一些編曲啦，編曲同埋要彈琴啦，咁其實係啦，咁當時有我哋有啲 common friend 咁樣，咁介紹之下就一翻嚟香港就冇幾耐就同佢哋合作啦咁樣。 咁你可唔可以解釋即係編曲喺一個唱片嘅製作入邊嗰個具體嘅工作內容係咩？ 具體的工作就是你都可能你要用某一種風格去編一隻歌咁樣，咁你知道咗個旋律係點樣啦。咁啊，有時睇個作曲人啦，佢 demo 本身佢做到幾多，咁亦都睇個監製佢要求嘅係跟 demo 幾多咁樣咯。咁譬如如果我收到一個旋律，咁淨係可能就咁唱嘅啫，有啲 chord 佢配咗。咁如果監製話假如我不是監製，如果監製說你需要怎樣去改，我希望可能 music break 長一點、短一點，或者某一種風格去編的，那我就即是怎樣去令到個旋律和那個我們叫音樂底啦，即是那個 band 去做的東西中間是即怎樣可以滿足到那種風格。 那我舉個例啦，譬如你有沒有聽過 Marshallona？ 我冇聽過 Marshallona， 即嗰只，我愛到你， 發曬狂，咁成歌咁 樣 咯。 OK OK， 你點編啊？ 就要睇下係咩 style 咯，睇下咩 style 咯， 係啊。咁唔係，我意思係話，譬如有啲係即係佢收皮，比較旋律係好簡單，好簡單啫。 嗯。 但個編曲係可以玩到呢個旋律變咗好，即係 另一樣嘢，係咪？ 另一樣嘢 啊。嗯，係啊，即係譬如你需要啲 funky 啲嘅，咁就睇下點樣。用個譬如個鼓啦，我哋嘅鼓個 groove 點樣去 match 到個 melody， 咁令到佢更加突出咁樣咯。即係譬如你話個譬如旋律好簡單嘅，咁又好又唔好。簡單就係好易唱，但係你過咗某一段時間都唔變化嘅話咧，就好厭悶噶啦。咁個編曲就要解決呢樣嘢，點樣令到佢個變化有即係 keep 住有變化， 有啲起伏咁樣， 有個 flow 咁走。 咁喺香港，譬如佢哋做唱片嗰啲咧，或者即係做過啲，佢哋有陣時會唔會有少少抗拒話？我擺咗啲 jazz 啊，擺咗啲即係其他啲鬧雜雜嘅元素，佢哋會唔會即係唔係太中意咁樣？ 唔一定嘅，有時啦，係即係睇只歌本身啦，或者睇個睇只歌本身，或者嗰個 artist 想行咩方向。如果佢擺到明，我想有啲爵士味道嘅，咁一定冇問題。即係但係譬如我作為編曲嘅，咁或者我監製嘅，咁我唔會即係明明個唱片嘅方向係想簡單啲嚇，或者 rock 啲。但我都夾硬唔好啦，擺啲 jazz 落去，咁我即係我唔會咁樣做。 明白。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嗱，即係咁。頭先講個 topic， 你講作曲者啦、編曲手啦、監製啦。我永遠都覺得三個人咧，呢三個角色啊，永遠都係角力啊。即係三個都其實唔同角度嘅。即係 original 嗰個咧。可能就覺得我做 original 出嚟，梗係最正㗎啦。咁監製咧，梗係用個市場角度去睇嗰樣嘢嘅。而編曲手咧，我就覺得咧係兩者嘅中間嚟嘅。即係我點解會咁問呢個問題咧？即係我曾經見過有啲人真係可以咁即係好咁嗰啲咧，你明唔明？即係你有冇試過啲嗰啲咁嘅嘢嘅？ 我諗一諗先。 呢個係好問題，呢個係問題。 其實好好睇個人嘅啫，有時可能冇錯，有時可能作曲嗰個人本身已經有一個好完整嘅 vision， 即係我覺得隻歌應該係咁。咁喺呢個時候就咁我估監製喺呢個時候就發揮佢嘅作用，就係佢決定 OK， 即係就我需要一個點樣嘅編曲咁樣，係啊。咁但即係如果但如果有時作曲的可能都很需要即係佢本身，如果作曲的人本身都很懂編曲的，咁佢好可能編埋。咁如果作曲嗰個佢編曲的功力不是很高的，咁可能佢都會很 welcome 編曲人的一啲 input 咁樣。 但係有啲人很強個 ego 咁啊，但係因為我最近睇Quincy Jones 佢一段回憶錄，佢咪講啊，佢同Michael Jackson 做一啲嘢時候，應該就係 Off the Wall 嘅時候，即係就打拗嗰個問題，就係佢唱嗰個 Can't Get Enough 嗰度會。 加咗嗰段嘢，咪嗰只神肯嘅。 哦 ，OK。 咁兩個拗啦，咁但係最後尾乜嗰只神都肯聽嗰陣時鐘嘅要求。咁只歌就唔同曬啦。啊，咁呢個就係即係頭先佢講嘅大家角力個問題咯。 嗯， 即係有時嗰個樂手本身佢好強勢嘅，即係我係要咁樣噶啦。咁就睇下你嗰個 producer 同埋嗰個編曲之間，即係有冇呢個咁嘅？ 係要溝通咯，呢樣嘢就係、是、唔一定永遠都係角力嘅，即係會有啦，係啦，會有啦。 咁但係譬如喺香港咧，譬如啲即係聽嘅人咧，佢哋會唔會即係比較難去，即係比較抗拒啲比較新嘅元素入去嗰個唱碟入邊？因為我感覺就係咧，自從嗰個唱片業即係收皮之後咧，聽咗啲新嘢喎開始。 嗯， 以前就幾。八九十年代幾千面一雷，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嗰啲嘢嚟。而家就多元化咗好多。 嗯， 個原因係因為市場死咗。 我唔知係咪 exactly 因為呢樣嘢，但係但我覺得新嘅就 keep 住都會出現嘅。新嘅，因為我覺得而家其實都好多好多人，每一代都有好多人去投身去做音樂呢一行。咁所以同埋而家資訊好流通啦，即係網上面，即係外國有咩新嘢。唔使靠可能電台啊，或者 任何人介紹， 係啦係啦，即係一出嘅話，其實全香港人都聽到噶啦。咁跟住佢哋想做嗰啲新嘢，好快就會做到出嚟咁樣。 咁如果譬如話喺嗰個編曲呢個過程入邊咧，其實喺行內會唔會有啲話即係相當之突出，即係好似你咁話，即係做到話個唱片公司啊，或者個樂手或者個 producer 都想揾個人嘅。 當然有啦，係啊，即係佢如果有佢好每個編曲嘅嘅音樂人都會有佢拿手嘅地方，咁可能就用嗰樣嘢去吸引到人哋去 揾佢。咁簡單嚟講，你有冇即係有冇編曲有呢個起死回生嘅能力咧？即係嗰只 MK 歌嚟嘅，你可以搞到佢真係邊度？ 我見過有咁嘅例子，我有見過有咁嘅例子嘅，係啊。 咁可唔可以講一隻歌名？ 哦，咁梗係唔講啦。 我唔贊同呢樣嘢，我哋嘅層面係唔係咁嘅 ？OK， 知就得啦。OK， 咁你三分之後話俾我聽。OK， 咁嗱，你自己即係做咁多飯咧，其實我相信其中一樣嘢，你即係做得最多係咪喺嗰個唱片同埋錄音嗰邊？ 其實好睇時間，即係譬如三年前啦，係2017年嗰一年就我。咁啱就有機會做咗兩套電影嘅配樂，同埋我走一個巡迴演出咁樣。咁嗰年我就即係反而唱片方面嘅就唔係做好多，係咯，咁跟住譬如2018年，咁啊我自己決定就走去 New York 咁樣就錄我自己嘅專輯咁樣。咁好得意，咁嗰年翻咗嚟，咁嗰年都有啲演唱會做咁樣啦。咁到我翻嚟嘅時候，原本諗住 OK 啊，咁我專心搞掂隻碟啦咁樣。咁嗰陣時我六七月翻到香港，即係我一月過去，咁期間翻過嚟香港做下嘢咁。大概你當我 stay 咗半年啦，喺 New York 咁嚇。咁跟住翻到嚟之後，又咁啱有朋友話，LA Capital Studios 有個 Big Band 嘅一啲 course 一啲 master class 咁樣喎，咁係一個贏過 Grammy Award 嘅一個 composer arranger， 佢講下點樣 arrange， 咁我覺得即係反正都 挑到你嘅， 係啦，挑動咗，咁啱啱美國翻嚟，都再去啦，咁我去咗個禮拜， 使錢冇問題啦，嗰啲 即係難得啊嘛，咁同埋我自己即係計算過，我覺得如果我呢一排咁。我都擺咗咁多心機喺 Big Band 嗰度，咁不如再聽多啲啦，係啦係啦，咁樣咁都幾得意，因為我嗰次去嗰個 master class 咧，就係你上完佢嘅堂之後，你可以咧用 LA 嘅 musician 就喺呢個 legendary 嘅 Capitol Studios 嗰度錄一隻歌， 就係你而家。或者我之前訪問你，你俾嗰啲 information 就係呢扎嘢開始啦。 唔係，因為呢只呢個錄音咧係唔俾你攞嚟做。 唔係我明白，係由呢、這、一個挑動咗你嗰個後邊要做呢一樣嘢。你話你有隻好似話有碟啊嘛？ 唔係啦，即係我隻碟就係之前錄。 再之前， 我就喺 New York 錄完。 係啊， 同一年2018年，我喺 New York 留咗半年咁啊即係又自己做下嘢咁樣，又錄，其實錄音就錄咗兩日嘅啫。係啦，咁 anyway， 咁我就喺 New York 翻咗嚟之後，諗住就專心搞隻碟嘅時候，六月翻嚟，跟住 七八月就有個 masterclass 嘅，咁啊又飛一個，不過飛過就係 LA 咯，就西岸咯， 咁喺New York 嗰時即係錄音咧，譬如話佢哋嗰個水平係咪比其他地方高？ 哦，係啊，呢個一定，這個一定。 咁佢高嘅原因係咪因為個當地嗰、那個即係呢方面嗰個競爭好犀利？ 啊，同埋呢樣係佢哋嘅嘢，即係譬如你拍功夫片一定係香港最叻啦，就係呢樣。 哇！呢個解釋啱。 係啊，即係武術指導一定係香港嘅做得最。 但係 Jazz 個發源地喺紐約。 哦，但係而家呢一個即係都係嘅，咁其實即係當我相信紐澳爾良嘅 jazz 都係好高 level， 咁但係而家嗰個講緊全世界最多 jazz 或者水準最高嘅城市就係 New York。係 啊，其中即係有一樣可以做嘅，大家特登就去聽喺紐約聽 jazz 啊。咁有邊幾檔嘢你可以喺度推薦一下？ 我希望。到疫情過後，呢啲 club 都仍然喺度咯，因為我知道你經營都非常之困難，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一個叫 Village Vanguard 的地方，在 New York 一個叫做 The Village 的那個地區，如果你有看 Friends 啊，這個美國的處境，他們就住在 The Village 那裡啦，Village Vanguard 就是我最喜歡的 musician。即係 Bill Evans 啊，爵士鋼琴手，咁佢就喺嗰度有錄過一個 live 嘅 album， 就即係佢最出名就係嗰個 album。 嗯， 係啦，咁到而家都係 New York 其中一個最出名嘅 jazz club 啦。 嗯， 係啦，咁另外有一個叫 Smalls 嘅地方啦，係一個 basement 裏面好細嘅啫，係啊，但係又係有即係好高 level 嘅 musician 喺嗰度玩啦。咁另外出名啲大啲嘅即譬如裝修靚啲啊，比較可能 commercial 少少嘅，有 Blue Note 啊，有 Jazz at Lincoln Center， 咁嗰啲都係好出名嘅。 咁佢係咪聚集喺某一條街上面？ 一區裏面咯，我諗未必一條街 嘅。唔係一條街。 我相信因為 New York 裏邊嗰個都係一個幾物價高嘅地方，同埋啲人都分分得好散。我覺得係可能喺個 soon 呢一格即係打個九宮格，可能呢個九宮格裏每一個格裏邊都有幾間幾出名咁樣嘅，會唔會係咁嘅原理啊？ 我係咯，但唔係一個精心嘅佈局嚟嘅，即係可能佢咁有啲可能係好耐以前一路直 survive 到而家嘅一啲 club， 有啲嘢新開嘅，咁即係唔係一啲經過協商嘅 planning 嚟嘅，我相信。 咁 New York Jazz 同埋其他地方 Jazz， 舉個例，譬如你 LA， 即係咪有啲唔同？ 兩個城市的文化不同， 會不會是節奏強烈一點呢？ New York 那邊那些即是跳躍性會比較多一點呢？ 其實很難很實質地 去形容的，即 有時看那些 move 不要介意，我有時看什麼，我一聽我們這些東西是那些東西，即一看到樓上的片段，就當然是放在這個格這個 saxophone 吹得㗎啦，呢啲嚿嘢開嚟先。 唔係我哋最即係，因為我哋喺咁粗淺理解，我哋就睇諾伯地魯。 我感覺就是這樣，那個就 exactly 是處於這個jazz 是比較跳舞式娛樂式的音樂，還有他們發揮這個個人技術的一種轉變，那個年代就是